传闻多时的京雄铁路规划终于浮出水面。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了解到，新建铁路北京至雄安铁路环境影响评价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，时间是从7月22号至8月4号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葛雨路路标被拆第10天，这条无名路上终于立起了属于它的路牌。市民在葛雨路上看到一个名为百子湾南一路的路标竖起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门头沟区调查研究，他强调浅山区是反映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晴雨表，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，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，把浅山区建设成为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第一道生态屏障。7月27号起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铭记光辉历史、开创强军伟业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将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冷冷的空气，深红的眼眶里装满忧郁，默默的聆听窗外这场大雨下个不停，山下还有你的痕迹，勉强撑过这场雨，我却没有更多勇气，坚强过这一个雨季，单薄的山下那是多么孤寂，听雨的声音像悲伤的歌曲，托大雨竟如此的冷清，我陪雨哭泣，雨却还不肯停，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，雨反复唱着熟悉旋律，用悲伤的情绪，听雨的声音仿佛谁在哭泣，倾盆大雨淋湿我们，记忆忘记了冷静，是经历艰辛才能走到如今，这漫长的路还有多少泥泞，还没有亮中的心，寻过这伤感的水滴，你我的爱似乎等不到天晴，听雨的声音是难过的心情，我的泪飘进冷冷的雨里，雨何时才停，伤何时能痊愈，我何时才能够不再想你，给予的感情终究还是分离，下着雨的天气，爱消失的气息，想念你的心情， 汪良的歌曲《雨》与经典的第一次使用的是同样的旋律，这首歌曲也是汪良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。不得不说，无印良品在两个人各自发展的成绩也还都挺不错的。我陪雨哭泣，雨却还不肯停，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。希望你在潮湿的天气里能够平安顺利的回家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汪良与范玮琪演唱的《好寂寞》。 试着自己

常常回忆，不顾一切去爱你。 工作后仅有 34% 的人每年能回家超过30天， 20% 的人陪伴父母的时间不足30天， 24% 的人陪伴时间仅有7到9天， 22% 的人不足7天。也就是说，当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， 66% 的人常年在外，陪伴是多少年轻人的求而不得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只有一双手的年轻人抱起生活的砖头，便没有多余的手去拥抱家人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否平静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

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深诉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在一个人均寿命为男性74岁女性77岁的国度里，一辈子还算是挺长的吧。漫长的日子总是要细水长流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就是有趣实在是令人着迷。人生漫漫，我们总是想要寻找快乐，最近大家都在说有趣是对人的最高评价。969度视野归人，听到金沙，天边的眷恋。

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开始有人喜欢用名人的例子告诉年轻人，回家去吧，不陪家人成功没有意义。这些人说马云后悔创立了阿里巴巴，可他们不会告诉你，如果20年前马云选择守在家人身边，这个世界连记录他失败的字眼都不会出现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三代同堂是挺好的，可动辄几万元一平的房子，年轻人还想靠自己努力努力。